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月30号晚上6:08。哎、欸，6:08，哎，6月8号、生日快乐啦！ 谢啦，才很久，好不好？傻笑。 好突然哦！ 对呀、啊，怎么那么突然？ 不很吉利啊！我就跟我们就是上一集录什么十年性还是半年性一样吉利。 对啊，对啊。好了，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稍微的更新一下我们的近况。 嗯，因为发现我们好像有点久没有来更新近况。这一集最特别的是，我们等一下现录现剪，然后就要立刻上传。 对，热腾腾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上架是1号跟15号嘛，这一集是1号要上架的。啊，现在也30号晚上了， 哎、欸，所以是明天、 后天明天31。 好，我等一下努力一下。 没事、啊，我文案也要很快就想出来啊。 你 OK 的啦，你文思泉涌，Don't worry。 那就从你开始好了。 我开始哦，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想说，因为之后就是刚好过年，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再聊，会简单的聊一下过年的事情。可是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先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最近我这边的生活啦有蛮大的变动这样子、嗯、对，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记得好像在哪一集啊，就是讲老师的那一集八还是几的时候， 就是讲哦老师教师节的那一集， 教师节的那一集、嗯、那时候我在最后的时候不是有提到我的实习老师，然后我就说我就是很想要回去找他，可是我又苦于觉得自己就是还没有一个成就什么的， 我不敢回去找他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许愿说希望就是可能有机会可以再跟他碰面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也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然后起因是我每次只要失眠的，我是一个很常失眠的人，然后每次只要失眠我就是会陷入回忆杀，我就会很喜欢去看 LINE 里面的一些对话记录，因为我的手机都有备份，所以我就是都不会把它删掉，我就会很喜欢一直往前看。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失眠也是大概到三四点的时候吧，嗯，我就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就是突然看到老师，就是看到我跟老师的 LINE， 然后我就一个往前滑，然后我就突然陷入了那时候在实习的回忆下，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内心觉得充满感动这样子，就想起以前很多事情。然后那一天还有就是特别写日记，就说哦，我希望我可以在离开台湾之前能够再见老师一面，这是我的目标。但是其实写完日记之后我没有实际的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也没有真的去邀约或者是真的去干嘛。然后好像过了没多久，大概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我的实习老师突然主动传讯息给我。 哇，你算是跟宇宙许愿，然后成真。 对，然后我就说哇，老师你怎么跟我心电感应呢？然后我就当下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因为有老师他就是主动邀约我，所以我就是后来有跟他约了一个时间回去。有去了之后，我才真的觉得很幸好有回去。嗯，就是他每次在跟我的实习老师谈话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特别聊什么，就聊一下近况啊，或者是最近应该在做什么事情。可是谈话的过程之中，就是能够获得到很多的能量，这样子。 货到付款， 我们不是货到付款，是可以获得很多的能量。我就会觉得，就是可以有勇气再去走，就是朝下一个目标前进，这样。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后面就是聊到差不多的时间之后。我前几集不是有讲，那一集不是有讲到说，那时候我考试考得很痛苦的时候，老师就是抓着我的手为我祷告嘛。嗯，然后这次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就是为我祷告。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可是我就是觉得对于祷告为我祷告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吧。嗯，对，所以我就是那一天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 我看到你也拿到了当时的小孩写给你的卡片。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那时候带的高一的小孩，他们不知不觉高三已经毕业了，然后他们贴心的是为了每个老师就是准备了一个礼物。那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因为我在他们的班级来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地位很小的老师，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他们还有想到我。然后那个时候原本是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好。 但我自己心里一直没有觉得我有资格去拿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不够好可以去拿的，就是得到他们给我的祝福跟礼物。但后来这一次回去的时候，老师就转交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当下的在当实习老师的时候的那个很混乱的状态，有一种被安慰跟被释怀的感觉，这样子， 嗯， 就是一切都觉得好感谢哦，一切都觉得就是很谢谢我那时候有在那里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我那时候就是有点被心灵净化的感觉，对啊。 好，那来换我分享一件好了。可是我觉得我这次分享都就是偏好笑。 你的蛮有趣的啊，我就觉得你最近不知道遇到了，就是遇人不淑哎、欸。 你的很感人哎、欸， 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做道别的事情、啊。 嗯， 对啊，不然你要不要我这边讲一讲好了？因为其实都是连贯的。 哦，好啊，好啊，好啊。 对啊，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但反正在录完这一集的隔一个礼拜，礼拜三， 嗯， 我就要走了。所以其实这一集是算我离开台湾前的最后一路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一起在同一个空间用同一支麦克风录音。 对，录音这样子。那我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嘛，所以我就是会必须要一一的跟很多的事情告别。所以我最近就是这一两个月做了非常多在告别的事情，包括了我之前上了半年的补习班。然后大家就是好不容易同学们之间有了一些互动，或者是有了一些比较有建立起一个小小友谊的桥梁的之后，结果我就要走了，我当然会觉得很遗憾。但是我觉得幸好那时候在补习班我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是有其他的同学来跟我搭话，那我们就是聊了一下，然后交换了一下联络方式。对，然后比较大需要告别的，像第一个就是我要辞掉工作， 嗯， 所以我必须要跟我的同事告别。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我们公司才刚成立而已。然后那时候的公司，我的那个部门其实只有我跟主管两个人。然后等于是有点像是这个部门像是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奋斗起来的，我们就是一起去创立了制度啊，然后去整个把我们该工作的整个流程全部都制定好，我们两个有点像是革命，有一点那种革命情感。所以要跟就是你奋斗很久的伙伴告别这件事情，会工作很烦，可是又还是会有点舍不得这一群很好的同事这样子。对，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是还特别为了我就是 欢送会， 对，欢送会。我是一个很不习惯当主角的人 哦， oh. 就是那种欢送会，我如果是欢送别人的话，我可能会 就 OK， 对，很 OK， 我可能很喜欢想一些花招，或者是去整别人什么的， 嗯， 对。但是我自己当主角的时候，我就超级不自在。只是到了那一刻，就大概上礼拜他们帮我欢送，直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突然惊觉，哎、欸，我真的要走了。 你本来就知道有欢送会这件事吗？还是真的是突然来的？ 我本来预想应该就会有，只是我讲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的部门有一个很好笑的传统，那也是我跟我们主管就是开会的时候讨论之后决定，就是我们的部门就是只要是每个礼拜三。那我们就会抓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会拿 Switch， 然后我们来跳那个 Just Dance， 好可爱、喔。 然后我们就跳一个小时的舞，就是想说大家可以运动一下。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跟我说，因为那时候礼拜三帮我庆祝的时候，刚好就是要跳舞的日子。 嗯， 他们就说就是要纪念我要走了，所以那天要跳两个小时。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看就是 太累了吧？ 想说哇，要跳两个小时，我也不讨厌，只是就很累这样子。 嗯， 前一天我还跟我男朋友说，你看我们明天要跳两个小时、欸，听起来就好累。他还跟我说，你们公司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然后去了之后还发现，原来他们就是有帮我准备了一个就是欢 小小的， 对，小小的 party 这样子。嗯、对啊，然后我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好像做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跟很不得了的决定。 因为我在那之前我做的所有的决定跟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那好像就是一个好像必然会发生，我就是顺着这样子走。 嗯， 但直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哎，我好像做了一个不是一般常人在当下会做的事情，就会有点突然被打回现实的感觉，应该这样子。 嗯， 可能因为前阵子真的太忙了。对，忙到就是我没有心力去想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我现在到底在干嘛。直到他们就是欢送我之后，我就是才回到了现实的感觉。然后又包括现在就是我一直在整理房间。 哦，我今天来的时候就觉得哎、欸，空好多。 你没有看到最炸过的时候，对，而且。讲到搬家这件事情，走吧，一直都我在讲。 可以啊，反正等一下就是一直都我在讲啊，你就一直嗯嗯。 讲到搬家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搬家的途中，我突然发现，就是我在从我的家乡来到台北之后，我没有在一个地方常住超过两年呢、 欸。哦，我也是。 我常住超过两年的只有宿舍。而已，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待一年，顶多就一年半，然后我就走，然后我就会突然有一种有点心酸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漂泊，我一直找不有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然后会导致说我在做很多，比如说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反正我都要走了，那我就不要去。 花这个钱， 或者是去买个某个东西，去可能跟他建立感情什么的，我就会变得说自己好像会有一种浮萍的感觉。但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状态，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在能够好好找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稳定下来。 嗯， 对，所以我在搬家的时候，每一次啦，都会有一种心酸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其实好像还好，这好像也会跟我小时候有点关系，是我到，我其实小时候是住在我爸爸的亲戚家，然后妈妈跟阿公偶尔来看我，那到了六岁，我妈很坚持要把我带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那我那个当下觉得很伤心。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前几集也有提到，我看了我们这一家，然后柚子要搬家，然后他不敢跟他最好的朋友说的这一集，就是我非常有感觉，我看我哭这样，就好像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我好像是一个有了一次教训，我就会希望可以从教训里面学到一点什么的人，所以，譬如说我知道，一定会搬家，我就不会让我自己跟，好像很难讲，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会感情用量很少的那种感觉， 不要投入太多的感觉， 对对对，对任何东西都有感情用量很少，所以我好像就会觉得还好，而且我刚好现在住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然后有一个跟我很能互相扶持的室友，我也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换了很多地方才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国中也有住宿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觉得我好像没有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就像我国小一直转学一样，所以我好像已经很习惯说不会投入大量的情感吧，所以 这样不会觉得很寂寞吗？ 可是啊。可能不会想说这些要用在这个房子里啊，我可以把情感投入在别的人身上，或者是我确定不会变的东西身上，就像房子这种，我觉得它就是因为我是租屋主嘛，所以我觉得会有变动，所以。 你刚刚讲到室友的地方的时候，我也就是在想，因为像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就是没有室友，除了但是到澳洲之后，可能会跟其他的人一起住 share house 什么的，就是我 现在就是会觉得，我以前啊，还蛮喜欢自己一个人住的，就是一切都很自在，然后就是一个人。可是现在会变成是说，自己一个人久了，有时候会必须好像要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去处理或者自己去面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太逞强了， 像是黑武士。 对，就是类似像这种事情，我就会觉得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生活。我在想也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原因，让我会想要就是可能去那边，包含了可能感情的关系，可能包含了生活居住的环境，然后我也可能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跟我一起好好的生活。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生活的人。 其实我觉得室友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其实我跟我室友住之前算是本来就蛮好的，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担心说我们住了之后会有很多的争吵或干嘛的。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也挣扎了好一阵子，说我们最后到底要不要一起住，很怕说原本的都说没有住在一起之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界限，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私底下生活的样子，那他也没有看过我的，那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的生活习惯什么模式会不会合什么的，就都还是有一条线在。但我们真的讲了很久，然后也算是跟彼此说，哎、欸，我其实私下的时候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先打好预防针。 对对，我们两个就是先跟彼此打好预防针，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到现在迈入第三年，就是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应该说，我找到一个在公司上可以一起工作，然后平常是朋友，同时又是室友的人，我觉得我其实很幸运。 这很难得啊，因为其实你们就是相处的时间其实超 长， 超级长、然后没有争吵，这真的还蛮难得的。我当然去了之后也会担心，就是可能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价值观不一样。但我好像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我觉得是要我觉得其实是小心，可是我又觉得小心好难去界定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再往后退一点嘛。就是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只要心里有一点点觉得这件事情他可能会不喜欢，我们就先拿出来讲，就先讲会比你先斩后奏好非常多。每一件事情都是，然后，我觉得最大就是要尊重彼此。 我刚刚想到的第一个字也是尊重。 对，然后但小心也是。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要你做什么都绑手绑脚，然后让你感到生活非常不适。可是就是要让两个人都有，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有一定的不适感，譬如说他喜欢什么，但你其实不喜欢，那这件事情就会让你感到不适。那一定相反的，你做了什么他可能也会有不喜欢的。可是我觉得两个人一起生活就是互相退让一点， 或互相磨合这样。 对，就是不要让一方的不适感太超出 忍耐的那个界限。 我觉得两个人的不适感要在同一个平衡上。一定都会有，那两个人要是差不多的，不能这个不适感是不能去失衡的。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边？ 你说你担心去？ 哦，就是哦，我讲到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漂泊了。 对对啊，怎么 讲到很后面？ 对 对，但。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这个状况可以，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个地方待至少超过两年，不要再有任何的大的移动。这样这会是我近期的愿望吧，因为真的太累了。 那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好房子。 反正他租的那边约就是签两年嘛。 那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就是必须要在那边。 我如果在那边，我就是反正就是待在那个地方。 但我不知道啊，未来的事情很难说，谁知道我考不好后来又回来也不一定。 嗯， 事情是很难讲的，只是那时候刚好搬家的时候，我蛮有自己一个人在搬的时候会很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独自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虽然大家都说哦，你有事情可以找你要说啊，可以帮你啊什么，但我自己就会有一点。 但你是一个不喜欢让人家帮忙的人，我记得。 对，我就是比较逞强，或者是怎么讲，讲难听一点，是我有点不太想要欠别人人情这样子， 嗯， 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特别来这里又很麻烦，或者是很远这样， 嗯。 老实说，就是我唯一觉得会愿意去拜托对方或是麻烦对方的找你， 哇， 像是找房子啊，或者是像包含这一次可能要麻烦你载我去舅舅家什么的，我好像都不太敢再去找别人讲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 嗯， 你两次找房子 都 是都有跟 对 你 都是你跟我去。 哦， 对 对， 就是我不知道哎，你给我的感觉会是我不会因为讲了这些事情，然后会对你怀有一种利用你吗，或者是有点那种愧欠感？ 嗯，不会，你要送我保鲜膜哎。 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你还要送我耳机耶，拜托。 就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要它了，那个，只是刚好送给你。可是就像对，就是我觉得别人对我的付出，我会就是心理负担会很大。 嗯， 我就会觉得哦，我有点就是对不起他，我好像要麻烦到人家，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每次经历一样的大移动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搞得很心力交瘁，我就太逞强了。 我觉得我的心情好像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到不敢麻烦别人，嗯，可能同时因为我知道我也愿意在你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我愿意为你做，嗯，或者是我可能会用可能我再去做什么去平衡掉我有求于他的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都会用后来再去做点什么， 换一件事情，这样 也没有到那么自私，嗯，但就是也许我平常就很愿意对这个人好，那可能我也很，譬如说我有事情想要请他帮忙的时候，嗯，我也不会非常把这件事情往心里去，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嗯嗯，我就会变成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为别人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真的实质上帮助到别人，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事情的平衡点不一样，我就会觉得别人帮我事情是很大很大， 嗯， 我能帮他的可能就是很小很小，那个就会有一个不平衡的感觉。 你会有一种施舍的那种感觉吗？就是感觉自己感觉你去找人家帮忙，然后他最后来帮你，然后你会觉得他在一个很上面的位置看下来的感觉吗？ 其实有一点的，我会觉得很抱歉。 嗯，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会变得有那知道怎么讲，过度的客套， 有点不公平的感觉吧？你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吗？ 应该说我会变得过度的客套，就会变得是想忘记哪一集讲，就是我会变成是说，就是好像中间会隔着一道墙的那样的感觉，嗯，跟人之间的关系。 嗯， 但其实可能明明对方就不会这样想， 对， 但我还是常会陷入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把我自己就是弄得很狼狈，或者是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子。 我前阵子就是看一个影集，然后他也有讲到，就是觉得我感受到你在帮我，那我会觉得你在上面看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是一个我自己心里不平衡，被帮助的那个人心里不平衡，可是其实帮助你的那个人并没有这样想， 嗯， 他只觉得你提出了这个要求，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件我们两个的身份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已经是平等的了。 嗯， 对对对，我看到影集他是这样讲的。 嗯，我不知道，我就是常就是会把自己就是陷入在这个 回圈里面， 就会变成是无法去依靠别人吧。 嗯， 像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进步了。 嗯， 我愿意去就是请你来帮我什么事情，我觉得这算是我已经付出某种程度以上的依赖。 嗯， 但以前的话是更 可能别人想帮你，你也会说不用， 我说哦不用啦，不用这么麻烦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我刚刚好像讲太多了，就是因为毕竟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太多， 嗯， 所以就是才会一些很深的 感触， 对，感触在这样子。但那个感触也不是我是有点刻意就是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 对啊，因为像以前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打开感受的那个开关，然后再生活，然后会变得有点像怎么讲活死人的状态， 太惨了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尤其是这个要离别的时刻，我觉得很多的感受是，蛮珍贵的，所以我一直刻意让自己去想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我好像反应的有点慢，我直到上个礼拜才发现，哦，我真的要走了这样子。 你说换送会的同时， 对对对对对对。 OK，你讲的这么感人，然后结果我等一下要分享的事情都很好笑。 不会，我觉得那两件事情就真蛮闹的。 我其实之前就很想分享这件事情，但刚好我们都要录比较长的主题，所以没讲。 对，所以那其实有点过有点久了，对不对？ 可能是。我看一下， 11月吗？ 12月底 哦，12月底。 对，反正就是我朋友的妈妈讯息我，然后请我去劝她女儿跟她现任男友分手，然后是在王力宏事件爆发之后。 妈妈很疯。 我先说，就因为王力宏是金牛座，然后那个男生也是金牛座，她妈妈就觉得就是金牛男都 no no。 哎，看金牛座超可怜的， 看 金牛 男 屁事啊， 全部都抓在蛋哎。 对啊，看金牛座屁事， 看超 惨。我觉得妈妈真的是有事哎， 她 怎么被她女朋友就很扫到台风尾感觉。 对，然后。这个妈妈就跟我说，有内幕消息告诉我，王力宏就是不服他老婆，就是不给他老婆钱，所以他老婆才发狂。 哪来的内幕消息啦？ 他男友也很抠，做错事没担当，然后偷偷告诉你，这个男生很容易因为欲求不满对他女儿发脾气。 我要疯！他怎么知道他欲求不满？他怎么知道男友欲求不满？ 我怎么知道？妈妈，我等一下继续讲，大家就会知道这一位妈妈其实非常会编故事。 他很疯哎、欸， 超强。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回的，我觉得蛮随便的。 这很难回，到底怎么回啊？ 我就没有，我就跟妈妈讲， 还是你要回收到的？ 我觉得 收到 这样太没礼貌了。 还是你传贴去 ？OK OK， 了解。 然后这个。妈妈后来就继续讯息我，就我觉得我已经回得很官方，因为我就说哦，其实就是你女儿之前有跟我说过类似的事情，我觉得你需要给她一点时间。 嗯， 就这种事情反正就急不得啊，而且我觉得是要离开一段有点长，可能3年的关系， 而且也不是朋友可以决定的事情啊。 对，应该说可能其实我也不想趟这个浑水。 对啊，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跟我朋友说他妈妈来找我， 说了他应该真的会气死吧，会家庭革命。 对，我就是觉得我担不起那种家庭革命的罪， 所以只好默默的承担这 些。因为我妈以前就是这样对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舒服 的。她会去私讯别人吗？ 会，我妈会打给别人，我妈也会打给我的老师。 哦， 我妈请了王。 好，等一下再讲更请了的部分。 对， 这先等一下。 好，对，这先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些，然后他就说什么，好，对，因为我朋友有跟我说他要离开这个男生了嘛，我是这样跟妈妈说的，然后妈妈就回我说， 可是通常讲到这里，不是就应该妈妈要， 妈妈就说谢谢就好了， 对啊， 然后超扯的，他妈妈就说。这个男生开始买东西讨好他的女儿，然后用亲密公式。我想说， 亲密公式是什么？ 亲密公式是什么？对啊，亲密公式也超扯。 那妈妈对那个男生是很有偏见吗？还是他本来就不是 个好人？可是原本他们就很好，因为这个男生年纪比我们稍微大一点，所以可能财力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算是很照顾这个女生的。 所以我好奇到底是哪个地方惹到他妈妈？只因为他是金牛座吗？ 这应该是一个，然后， 因为如果只是因为他是金牛座，妈的，我觉得他超可怜的。 然后，后来可能因为这个男生他，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欲求不满，所以对这个女生发脾气。 嗯、 我承认金牛座的确是对钱守的比较紧一点点。所以可能我记得他们后来有因为金钱观吵架、 oh. 然后这个妈妈很有事，这个妈妈就是觉得出门应该是男生付钱， 所以这个男生说要 AA， 或者是因为男生为了这个女生买房子在他家楼下， 这是一个， 我觉得 这感觉已经论及婚嫁了。 对，我觉得当然有些人听在耳朵里面可能会觉得是恐怖情人，但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论及婚嫁，我觉得这是一个方便女方的一种贴心的举动，所以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直接买房子在他楼下，就等于他搬过去，虽然搬过去跟男生住，可是女生可以随时回娘家， 就不会离自己的家人太远了。 对，所以可是后来这个男生也没有后来，就是一开始反正就讲好说，觉得房贷应该是两个人要一起。然后妈妈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不开心，因为妈妈觉得应该是男生要付。这个妈妈就是活在一个很传统的观念里面， 传统价值观里面的， 对。然后就觉得钱啊什么的应该是要一起啊什么，然后女生明明一开始也没这么不开心，我可以被她妈妈讲一讲之后，女生也觉得这个男生有问题。 哇，所以她被你妈洗，不知道她被她妈妈洗脑了。 对，我觉得超屌的。然后到后来他们真的成功分手了，然后成功分手 可是超尴尬的，因为男生已经在她家楼下买房子了。 对，反正房子后来接下来可能就会卖掉，因为女生就把东西全部搬回家了。 哇， 然后这个妈妈超扯的，反正我跟这个女生，然后再跟另外一个在德国念书的男生，其实是 就我们三个人，偶尔会聊天，然后也算是就算蛮好的朋友啦，只是因为男生在德国，然后女生在新竹，我们并没有很常见面，但我们可能会就是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开群组通话聊天这样，然后呢？这个妈妈也知道这个在德国念书的男生，然后这个妈妈就讯息我说，你好，阿姨跟你讲一个大事，也是秘密。 她到底要跟你讲多少个秘密？不要讲秘密哦。 这个就是她女儿为了感情的事去请教一位天眼师兄。她说接下来。他说他女儿可能会晚婚，然后最快要三年后，有一位真命天子现在在国外，两年后会回来，是他女儿的理想对象，而且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真命天子早就出现了，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一个人哦，好神哦，这样 好疯哦。 最疯的就是这一段话，他妈妈又再去私讯了那个男生。 你说德国的男生？ 对，可是他德国，他去私讯那个德国的男生的内容就不一样哦，就变成算命的是他妈妈去帮他女儿算命。可是我这边的版本是女儿 去算 命。对，你觉得由此可见，妈妈基本上就是在编故事。 哎、欸，这样你知道，你知道就是妈妈有传讯息给德国男生，就是德国男生告诉你的吗？ 是德国男生跟我说的、啊。 那他的感想是什么？ 他觉得 so shock， 还是他也觉得 do 有效？哎， 他应该也觉得 do 有效，因为他妈妈也有叫他去劝他女儿，就是跟 男朋友分手。这一段，这个男生也有接收到。 哇，如果说我知道，真的会气死哎、欸。 对。 到底在搞什么？好可怕哦！所以那个男生有回复他吗？回复那个妈妈吗？ 我看一下，没有，这个男生也没有。然后这个妈妈后来也有在传一些，哦，就是到了他传这种什么算命的给我之后，我就觉得好疯哦，我就没有再回复了，我直接不读不回。他妈妈超屌，因为他妈妈是用 IG 的小飞机私讯我。 我觉得妈妈也是蛮巧的，她会懂得用 IG 的小盒子。 没错，可是他妈妈的现实动态每天都在 po 长辈图。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孝顺很重要，什么之类的这种， 可怕哦。 他妈妈就开始洗我们之前讯息的赞，然后就把自己的讯息洗到最前面，就是要我注意到他。但我后来 妈妈很会操，很会那个社群操作，哎， 对。但我后来都还是没有读，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 这到底要说什么？ 这个男生说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女生，他妈妈真疯了， 真疯了，而且会让那个女生很尴尬。如果到时候见面的时候。会变成是说，就是你们两个都心里宅宅，然后就 只有那个女生什么都不知道，那超真的感觉超怪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妈应该会去说服她女儿，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反正她女儿也是一个 蛮笨的人。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私底下可能就是妈妈请了女儿什么的，我觉得就正常。可是他跑去请了身边的朋友，很越矩哎，很夸张哎。 但我觉得他妈妈就是一个，也可能会继续就是洗脑他女儿，他女儿可能最后就会喜欢上这个在德国的男生。 可是德国男生不是说不喜欢他吗？ 对啊， 而且看到他妈妈这样，谁还敢跟他在一起？ 对，那个男生也是跟我，就德国男生也是跟我说，他找不到男朋友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他妈害的。 对，99%吧。很可怕哎、欸， 很可怕、啊。 我是觉得世界上真的还是有很多疯子。 这妈妈我真的是 超疯， 对， 疯到爆。 我觉得就是伸手到就是朋友女儿的朋友， 很可怕、欸。 我觉得差不多那种你知道表面性的关心就 OK 了，就不要再去叫你朋友去帮你做什么。可是其实我妈妈以前是这种人，我也是到长大之后才知道。 哦天哪， 对， 我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可辛苦你们了。 那我来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好， 这也是我最近的，就是疯子近况。 好， 反正我遇到一个，我在公司遇到两件事情，我两件都想讲。我先讲一件我觉得比较轻微的。 好， 就有一位83年次的女生来询问课程，然后反正她问了一轮之后，我隔几天打电话问她你方便上课的时间，我一接起来就说某某小姐你好什么之类的，她就说叫小姐有点老吧。我想一下，他说什么？他说叫小姐太老了。我说哦，那我就点点点，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才20几岁。我想说，小姐，你跟我同年，叫你阿姨都差不多了吧？现在难道你身边没有亲？ 他太玻璃了吧？ 对啊，你难道身边没有亲戚小孩会叫你阿姨吗？ 绝对会啊。 对啊，你那么敏感。叫小姐太老了吧？不然呢？你希望我叫你同学吗？妹妹还是什么？孙妹妹你好。 妹妹， 我讲出她的姓了。孙妹妹， 所以她后来有接受吗？ 她后来没有啊，我后来就打电话过去叫她名字啊，我就说某某你好， oh. 我就没有说小姐这样， okay. 不然我觉得她会 unhappy。 不是啊，什么那么玻璃心的，而且83岁就真的是20几中后段 啊， 对啊， 都已经要30了。 对啊，你快30了，你不叫小姐，你要叫什么？ 女孩你好， 水水吗？ 喂，你好，全是孙水水， 孙水水，亲哪亲， 中二病。好，我再来，我又遇到另外一个疯子。我觉得 职场上很常遇到疯子，生活中很多疯子。 因为我们职场就是几乎很常是面对面。我现在要讲一个我面对面遇到的疯子， 那也蛮可怕的。 那个疯子来了之后就说我要看你们最贵的琴，我就，可是我们最贵的琴通常都放在就是很里面，所以我要挖很久拿给他。拿给他之后，他就说这太贵了，有猪价位。 不是要最贵的琴吗？ 其实我们最贵的琴也才150,000哦。其实你要找很贵的琴，有几百万都，只是我们教室 打什么脸充胖子啊？ 对啊，只是我们教室是比较近那种学生级的，所以最高可能就进到15或20几这样。 他也太坑了吧？自己不会觉得丢脸吗？ 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他一个关键问题，我说：“那请问你的预算是多少？”他就说：“不是我有多少预算，是你们有多少钱的琴。”我真的是。 他不是嫌太贵吗？ 不是，他是一个大概60岁的阿姨，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去欧洲学过10堂课的小提琴啊，然后弓拉得很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去欧洲上课，一堂课要200欧，因为他是跟什么欧洲国家乐团的首席上课， 就很厉害就对了。 对，我就说哇，原来在欧洲上小提琴一堂课要200欧哦。然后他就说不是，是因为我跟首席小提琴家上课才200欧。 好，让大家看你的脸。 对，他说其他人都只要50欧，我是200欧的那一个。 还是因为他比较麻烦，所以钱要加多一点。 我觉得你好合理哦。我想说我靠，真的很屌。然后他那天就是还看了很多配件。那我们通常配件是不会拆给客人看的，因为怕会合损啊，就是盒子会很丑。但他非常坚持每一个都要打开。他同一个东西，他怎么讲，好，他看节拍器，他看了5种节拍器，他5种全部都要打开，他就每一个都要拆封来看。 你就看一个就好，你五个都要拆封，是有什么毛病吗？嗯。然后他那天还分享说什么，我其实小时候妈妈常跟我说，如果我考试考不好就要去做女工哦。其实我真的好想做女工哦，做女工还有钱赚。可是我随便考一考就考上北一女了，那我能不去念吗？ 我强呢，强强在哪？ 我说，那我怎么能不去念呢？我说，怎么不去死？ 我觉得刚刚的那一段话很鸡掰，就算了，你的脸也表现很鸡掰，好想要拿一把枪把他射死哦。 然后他就一直说什么 六十几岁那边讲他北一女，那不就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吗？ 哎、欸，但北一女应该有五十几年前，的确。 对啊，因为你说他六十几岁啊。 对对对，但五十几年前北一女已经开了、啊，应该是吧。对吧，北一女应该是一个很悠久的 歷史。是啊，不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已经六十几岁了，那就是 五 十几 年前 的事情，记忆力也是蛮好的嘛。 然后他就说、哦、OK， 接下来他就看了我们的琴，然后他就开始比划。 他不是嫌太贵吗？ 对对对，可他就是看了便宜一点的琴，就是我们放在外面的琴都比较便宜，我们就是贵的琴都锁在柜子里面。 OK， 然后他就开始摸外面的琴，然后我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反正琴就有分很多 size， 可能从八分之一这么小到全琴是四分之四。 哎，我好奇问一下，说是小提琴会有不同的尺寸吗？ 对，每一种琴都有不同的尺寸， 但它就是小提琴，它不是中提琴， 不是，就是它有，譬如说八分之一的小提琴，或四分之三的小提琴。那最大最大就是最，你成长之后最后会使用的尺寸就是四分之四。 哦，就是一般大家演奏的那种琴。 对，就是你平常可能去乐团表演看到的，就是那种比较专业型的乐团、 所以你说有不同 size， 那可能是练习的时候， 可能是小朋友 哦。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手臂长度 哦， 去比、 okay, okay. 就是你要把你的手伸直，拿小提琴的那只手伸直，然后你去把琴放在你的手臂上，然后你把前面的几个手指头凹起来，如果它可以摸到琴头的话，那就是适合你的 size， 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还有更 精确的，那有办法就只看手的长度知道我适合什么 size 吗？ 就是我们其实通常都会先问小朋友的身高，就因为我们可能是电话，他们可能电话报名、我们就会用他的身高去判断说他的手臂大概多长。 哦， 对，大概是 這樣。那我可以拿到全琴吗？ 你可以，你是大人。Hello 好哦， 然后那位阿姨就拿了全琴，就拿了四分之四的琴，然后之后就说：“啊，这是四分之四吗？它是四分之三吧？哦，它摸起来没有那么长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他就拿了四分之三的琴，他拿了四分之三的琴之后就说：“啊，这是全琴吧？这才不是四分之三，还是这是八分之七？我跟你讲，世界上八分之七真的超级少，的确也有，可是就是要特制。” 他在卖弄他的知识。 对，一般来说就是四分之三或四分之四。是这样子，就是不会有中间就是很少，真的很少，也有但很少。然后他就一直说哦，你们是近八分之七吧，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坚持够了。我说小姐，这上面标示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他就是其实比较贵的琴，我们 好想看现场、哦， 我超想要有人来看的。这好死不死，那时候还真的刚好没有别的客人。 哎呦， 然后通常在琴的肚子里面都会有就是制作年份比较贵一点的琴，可是他在外面看，他就是看外面挂着的琴嘛。那些可能就是比较便宜，可能才五六千块的琴，他就说、啊，你们这里面都没有制作年份了，哎呦，好恐怖哦！在 欧洲，你俩看鸟， 就是欧洲每一把琴里面都有制作年份啊！你们这样骗人呢，什么的，我 好烦哦， 真的超级烦的，我真的是要杀了他耶！他真的是我要疯掉 了。你们柜台不会备一把枪吗？ 就是很需要，就是觉得非常需要 猎枪那种长的， 然后砰一下就可以死掉的那种。拜托他去死，然后 先拿那个尾巴的地方先敲他。 这个是他上礼拜来，他这礼拜又来了。 好，先问一下上礼拜买了没？ 没有， 感觉是来乱的。 而且他什么都没买。 你说他把所有东西都拆开，然后什么都没买。 对，他消耗了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他就是让我也没办法吃饭，因为他来的时间是什么四点半到六点半的时间。 你妈已经气死了， 我已经快要饿死了，然后 快要饿死了。 对， 因为我们服务客人的时候要站着，所以我站了两个小时，他消耗我两个小时，然后把桌面弄一团乱之后，他什么都没买就离开 了，然后还把所有盒子都拆开了。 对，然后他就听，反正就是我们的调音器上面会有些节拍器它会附调音器的功能，那有些他们就是那种收声波的，那有些可能是这台机器它会发出声音，然后让你去核对你自己的声音的这种，那它就开了一个是核对自己声音的那种，所以它就会发出声音嘛。 嗯， 就是那台机器它会发出声音，他就说：“哎、欸，这音不准吧？”妈的，真他妈的！他就说：“我耳朵很好哎、欸，我乐理也很好，他这个应该不准。你现在随便去钢琴上弹两个音，我都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哦。”我心里想说。你他妈的，你在钢琴上弹六个音，我也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哦。想说，拜托，我是听写小王子。 哎呦，好巧哦！ 然后最扯的就是他不是去上什么200欧一堂课的琴嘛的小提琴课，他就说，哎、欸，他们那个什么欧洲小提琴首席叫我去教他女儿乐理，哎，什么之类的。我想说，怎么可能？ 可以聊几百， 当然是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叫你去叫？要也是叫，就是他们 叫你去叫， 对，在你们我好不好？叫我可以吗？然后再来就是他下一周又来了，就是这周 离开的时候没有在门口撒一些盐吗？ 我跟你 驱魔。 他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是来来回回在我们的门口跟我面前这样来来回回一直走。他就是讲完一句话就想走，但他又发现他有一句话没讲，所以又继续回来讲、嗯。反正这一段就是来来回回这段就是在讲他考上北一女的故事， 好烦哦、喔。 然后我最烦就是他下一周他又来了、 嗯， 我知道他要来，因为他有先打电话来。然后我就 先然后就请假了， 没有，我就先拿好他可能会买的东西出来，然后我就希望我拿东西给他之后， 可以速速解决这一切。 结果没有，我 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但也没办法，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做到最有机会把他快点让他离开自己的方式、 嗯。 然后我就刷给他之后，告诉他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哦，那这可以便宜一点吗？我说不行哎，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拍价了，就已经是最便宜。他就说可以吧？我说不行。我当时就说、欸、真的不可以。他就说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们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好，这样就算了。他已经决定他要买这两个东西之后，他又再去看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是每一个都拆封，就跟他说不能拆，他又要每个都拆。然后他就问了另外一个产品叫松香， 嗯，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反正就是你在拉小提琴之前，你需要把你的弓去涂这个东西，然后它才会发出声音， 嗯、 小提琴才会发出声音，就大概是这样科普到这样。 嗯、 好，他也是每个都要拆开看，他就说，哦，你这里有欧洲的松香吗？我不太相信别的地方。 他要不要就回欧洲算了？ 对啊， 求你回去好不好？ 他说，我不太相信别的地方制作的耶，你要告诉我哪一个是欧洲的。然后他就看了一个超便宜的，就说，哦，这是琥珀色的，这一定是欧洲的。 所以是哪里的？ 我差点没有告诉他说。每一个松香都是琥珀色的哦， 真是。所以他说的那个他喜欢的那个琥珀色是哪里的？ 应该就是中国制的吧？ 看你老师 的，因为那个才100多块耶，就一两百还300块而已。反正松香最贵也有到真的好几千块。 他后来有买琴吗？ 他后来没有买琴，最扯就是 他最贵的琴出来了。 他那天已经是第二次，他就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欧洲琴啊？因为我们外面有挂了一个， 我去欧洲好不好？ 我们外面有挂了一个欧洲琴的海报，可是就是一个，嗯、你知道有时候音乐教室会挂一些画，它有点像是那个意义， 嗯、 就是挂了一个很漂亮的画这样。然后我是说没有，我们这边没有欧洲琴，然后我们这边大部分贵的琴其实也都是中国师傅做的。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中国师傅做的不错。他说：“那我想看你们的欧洲琴。”我想说：“ 你不是鬼打墙，干？你不是跟你说 没 有？” 他说：“那我要看你们最贵的琴。” 又看，上次不是看过了？ 说这是你上次看过那一次。他说：“对，我要再看一次。” 看屁看！ 看，所以我又要从一个超里面的地方，然后挖出那把琴再拿给他看。 看什么？他又没有买。 他就看完，然后又还给我。对，他就看完之后又还给我。 这差点没拿琴砸在他头上。 我真的想把15万直接敲爆他头。我真的是， 就觉得我天哪，对，然后最后我们就他就讲了那个我们挂的海报嘛，他就说，啊你们挂这个海报没有卖欧洲情，啊你们诈骗哦，我想说，有这个 他才诈骗吧， 想说你娘的，又说我们诈骗，很鸡掰，啊干，真的超不爽的， 那这怎么刚好都是你遇到？ 对，他就刚好礼拜三来， 好衰哦！ 我也觉得很衰，然后就说你们这边挂这么贵的海报啊，你们这边又没有卖，那你们不要挂这个海报。他说干你娘，干你屁事！我说那就是老板去买买来好看的， 挂好看的，就算有你也买不起啊。 对，我说完了，就这样，这就是我最近的情况。 他后来最顺利的结账， 他就是只买大概1000多块的东西，然后给我在那边消耗我总共3小时。 你说第二次来3小时？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因为他第二次来是1个小时，我好怕他之后又来，因为他在走之前问我说：“你们过年休到什么时候？” 好可怕！ 拜托你不要再来了 ，please， 求求你！ 你要不要礼拜三排休这样子？ 我礼拜三之后都请假，可以吗？ 好疯啊！ 我好希望是别的柜台遇到他，因为我觉得别的柜台可能比较会处理他，可能我觉得我已经对他态度，第二次来的时候态度已经没有很好了。对，我觉得我可能就讲话很快。之类的，但他还是滔滔不绝耶， 活在他自己的世界。 最扯的就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叫我去帮他，他带了一颗音响来，然后叫我叫他连蓝牙音响，可是这也不是我家的东西。然后我就说，可是其实我对3C产品真的没有很熟悉，这也是真的，因为我3C不强，就是林儿也知道。然后他就随便抓了一位我们正在就经过柜台的老师过来， 老师也太碎了， 对，老师超碎，然后也真的陪他一起在那边胡闹。 他把你们那里当成是电咨询中心吗？ 对啊，超扯的，就这样，然后他就只买了1000多块，然后用了。 他离开的时候有撒盐巴吗？ 我觉得我过年开工之后必须撒那个盐巴。 我觉得要 哦，他一进来的时候，第一次先进来的时候就说：“哎、欸，你们这边不是欧德吗？欧德是另外一间，就是专门在制作提琴的公司，然后在我们公司隔壁。”我说：“嗯，不是哎、欸。”就是你连地方都走错，小姐。 还是他其实想找茬去欧德那边？ 他应该是想要去欧德买琴，因为欧德的确有进一些比较贵的琴。可是 没有，他你说15万他就买不起、啊。 欧德应该是预约制。 哦。 嗯。 辛苦你了。 对，我想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超时了没？ 超时很久了。对， 结果我们过年都没聊到哈。 哦，没关系啊，就反正中间要的话可以剪掉，我那边可以剪掉，因为讲太多了。 没关系。 对， 我觉得你的金控分享也很赞。 我觉得你以后柜台要做两件事情。 我要把盐撒在我的周围。 对，就是要常备盐巴，然后跟 一把枪， 买一把枪，这好适合，好适合一枪射死。砰！对啊，枪的都可以感觉到背后的无名火。 好，我们来讲一点过年的好的。 对对对，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 我们上架的时候是大年初一。 对对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祝大家虎年行大运，财运亨通， 虎虎生风 呀！ Yeah, 对， 好，希望大家钱一直来，好不好？ 对对对对。但其实现在的话，以前小时候比较有过年的感觉，现在长大之后越来越没有那种过年的氛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家的成员本来就一直都比较少，所以一直都没有过年的氛围。尤其是我其实出社会之后一直都在做过年也要上班的工作。我是直到做了这份工作我才有休过年。我之前是做电话客服嘛，就是老人福利中心，再就是之前是在百货，百货你连除夕都没办法休。 是。 大年初一也没办法休， 是 对。那当然，电话客服也是，因为这就是24小时的，就是 emergency，所以我们也是除夕跟初一都会排班。可是因为我刚好，我觉得我们家没有到非常的在意，就是这种仪式感，所以我都会主动说我要上班，而且有 double。 我们家的话是小的时候会统一，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回去乡下一起过年这样。但我觉得，就是整个返乡的过程其实都不是非常的愉快。 OK， 对，就是反正只要是要过年前要准备回去乡下的那个时间，就是我家的人一定会吵架。 为何啊？是为了想逃避过年吗？ 我爸跟我妈一定会吵架，然后回到了乡下老家之后，我爸又会再跟他的兄弟姐妹们吵架。 啊，你爸到底为什么要回乡？ 就是一直在吵，我觉得就是维持一个很莫名、很无谓的仪式感跟传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硬要说的话，我对过年一点好印象都没有。我人生最讨厌的两大节日，第一个是过年，第二个是父亲节。过年真的超越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们家是小家庭，所以不会像有些就是可能亲戚会来问很多关心你的事情。那你有经历过被亲戚关心吗？ 有啊，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几乎就是没有回去过年。我会找各种的理由。 嗯， 就比如说像是我要工作，我过年要工作啊，没有休息、啊。 但你过年真的有工作？ 没有啊， okay. 有休息啊。但就是出社会之后，可以有这个理由这样。反正我就是，然后后来我就是又去了澳洲嘛，所以我大概已经有四五年就是没有回去过年这样。然后我去年的时候想说，好吧，就是大发慈悲一下，我就是回去，我知道一定会发生很烦的事情，但我就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就忍，对，忍耐。然后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好了，我们就是回去除夕，然后一直到好像初一还初二就要走，就可能两天三夜是我的极限，我不能再忍了。 嗯，两天三夜，我靠， 三 天 两 夜， 对不起，我气就是累到那个词都讲错。对，反正回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从澳洲回来、 嗯， 然后又知道我考过教师证，那就有超级多事情可以问。 我知道，嗯， 对，首先就是会问你说啊，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啊，跟教师无关吗？ 对，他说啊，怎么不回去当老师啊？然后第三人就是说啊，你在澳洲有没有存很多钱啊？啊，你在那里都在干嘛？然后我就是只要每听到一个问题，我就你知道那个 social 的开关要打开到最强。 而且你会一直回答一样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两个 focus 的事情可以问。 对，而且我跟你讲，以前好一点的是亲戚的小孩会一起回来，大家可以平均分散被问。 这次只有你吗？那次只有你？ 只有我。 为何哈？ 就是、 其他小孩为什么不回家？ 其他的小孩反正不是，本来就没有再回来，或者是可能他们人在国外。我只是干嘛来着？反正那一去年就只有我一个人回去，所以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对，你是就是 spotlight， 你整个自带光哎。 对，我就而且因为我又很久没回去了，所以我就是在那两天，我就觉得我的身心俱疲到一个快要往生的阶段。 我好完全了解你，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我发生什么事。 非常非常的崩溃，但是。嗯，现在长大了，遇到这种就是问你很多问题，我觉得其实也都还好，就是可以打哈哈带过什么的。 嗯， 以前小时候的时候的回想返乡的那个心理压力很大，就像我刚刚讲的，只要每到一过年，然后我家里人就会吵架，然后每次都会闹非常的不快。 嗯， 所以我其实小时候不懂到底过年要干嘛，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节日，为什么要。早罪受， 嗯， 对，为什么要早罪受？我们就平常正常生活不就好了？你何必为了一个过年，然后你其实明明就也没有很想要返乡，可是你又为了一个好像 必须 的事情，然后你回去，然后搞 是道德绑架自己的人，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不得不就是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何必？ 嗯， 你回去之后感情有变好吗？ 没有 变好啊，那你为何就是要为了一个 无谓的 传统？去维持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就是很不明白。对，但我以前也常会被这样的道德绑架，就是说哦，我不回去好像会觉得我很不孝顺啊，或者是我很不懂得想什么之类的。但我现在就觉得，因为回去也不会比较好啊，我回去跟你感情也不会变好， 嗯， 我何必呢？我觉得大家就是 各过各的就好， 各过各的就好。然后你有一个。你跟我的关系其实就是来自于我是你的亲戚，我们是血缘关系。 嗯， 可是撇开这个血缘关系，我跟你就是陌生人。 嗯， 我不太，我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会觉得何必？这对我来说心里的消磨太大了。然后像今年的话，就我也不会回去。那这今年用的理由就是因为疫情太严重了。所以不要跑来跑去。 哦，我以为是因为你要出国了。 我没有跟我爸讲， 哇，这件事情， 你爸要到你出国了才会找你出国 了耶。他应该从就是从我去，然后到回来，他可能都不会找这件事吧。 真棒。 对，就是我觉得好像跟我妈讲好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讲，因为这可能会对我影响会比较大一点，这样子。 嗯， 对，就是一切都很难解释啊。我为什么要过去？然后过去是为了什么？那都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我觉得他就活在他的自己开心的小世界就好了。只是我特别想要讲的是，就是今年不回去，然后我就被他请了。 爸爸还是妈妈？ 被我爸请了。 嗯， 对，因为平常我们是没有什么在联络的，之前也有讲过嘛，就是我要跟他联系，我都会需要 鼓起很大的勇气。 对。然后我之前也有讲过，我就是现在比较会在意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我很痛苦，或者我觉得很焦虑、不舒服，我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反正因为快到过年嘛，我其实心里就已经有准备，我可能必须要打一通电话或者什么的。结果他没等到我打电话，他在前几天礼拜五的时候吧，就打电话给我。对，然后劈头就问我说，就是 过年要不要回家？ 对，过年要不要回去？然后我就说我不回去，然后他就说是你妈叫你不要回去的吗？就是常常会用这种，就是他会把所有我的决定，然后就是怪罪在好像是我妈叫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何必？你现在是怎样？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再说是我妈害的吗？类似像这样，就是都家务事啦。反正他讲到最后，但他就是一直在抱怨说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啊，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说，我就说我怎么这么不会想，他就是台语讲，就是爱开窍行为， 嗯， 对，他光讲这一句话让我耿耿于怀到现在，我就是每次只要跟他讲电话，我都会被他的话刺伤。 哎、欸，我真的是最近跟你发生差不多的事，我等你讲完。 对，但我觉得你的比较，因为你他是有一直在持续的 keep going。对，但我的那个就是他只是在那一通才三分钟的电话，然后就一直在讲说他觉得我很不会想，他没有讲说我不笑，可是在他的语气里面或者在大家的意思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我会觉得很不公平的是，你觉得我不会想，那你也会有比较会想吗？ 他对哥哥也这样吗？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对我哥包容很多，也不 是 说包容很多，我觉得就是在他的传统价值里面，就是重男轻女， 还是他其实对哥哥是一种放弃的感觉， 也有可能，只是他就我不知道会不会像我这样请了我啦，但是因为反正我跟我哥也是相敬如宾，这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哥偷你钱，你还跟他相敬如宾？ 我没有跟他相敬如宾啊，应该就是我们没有在联络这样子。嗯、对，就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嗯、 但我没有在广播里面特别讲过这样子。对，但是会让我觉得他就是会让我觉得我爸就是重男轻女，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很久以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住院，好像要开什么刀之类的。对，然后那时候我是人在台北。然后我听到我妈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了，那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忘记我刚好是比较有空还是放假这样的，我就回到高雄，然后去就是去医院陪她这样子。但是她一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也不是说、哦、感谢啊什么的，我当然知道她不会觉得她不会感谢我，她第一句问我是说阿哥嘞怎么没有来？ 好啦，搞屁事啊！ 就是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让我， 所以我回来你。没有任何感觉，你只在一个哥们回来。 对，然后他那句话让我觉得很伤心，会让我觉得、嗯、哦，你其实想看到的不是我啊。那我觉得我已经释出我最大的善意了，可是你好像在乎的不是我。 嗯， 那我不懂你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会觉得我感到很失望吧。然后后面又发生了很多种种的事情。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我那时候准备要去澳洲的时候，我后来想，本来是没有想要告诉他的，但我后来想一想，就是我为了要让自己的心里比较舒服一点，我不想要就是再去骗人，就是再去欺骗他，所以我选择跟他讲实话。好，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后来就是都 OK， 顺利就结束。直到我那时候从高雄准备要去搭飞机的，忘记前一天还是当天的早上，他就是。突然拿他的存折出来给我， 爸爸吗？ 嗯 嗯， 他就说，就是如果我在那边有存到一些钱的话，要给他。 他等一下，等一下，我以为他拿存折出来之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但不是哎、欸， 他是希望我可以给他钱。 这个故事转折很在别的地方哎、欸，就是很出乎我看， 就是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哎、欸。 那时候就是真的很伤我心吧，就是。你的小孩要出国，你不是应该要就是你没有要给他钱就算，我觉得那倒还好。你就是跟他说哦，你保重身体啊，或者是要好好照顾自己什么的都好。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想到的事情是要我给他钱，这件事情又让我加倍的受伤。 而且他凭什么觉得他的，就是等于他到底凭什么觉得你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绑上他，或者是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绑上你？就是你们其实不是这么亲密的关系，就更不应该有这种。 他一直会想要让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可是他所有做的事情都会让我觉得他在伤害我，然后他不是真的在乎我这个小孩。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看清这件事情了。 嗯， 我也有跟我妈讲这件事情，就是包含住院那件事情，跟我出国前的那件事情，我跟他讲说，我真的觉得很心寒。我没有说就是你一定要去承认你的过错，或者是你以前做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很不公平的是，凭什么觉得时间久了之后，我就必须要去接受或者是原谅这件事情？ 嗯， 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他还是会常拿一些话来伤害我。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边，但只是刚好前两天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让我去想到我跟他的关系，这样子。还是我失态了，对， 没事，就是很 real， 就是太让我伤心了。这件事情我好像也有告诉 我男朋友， 嗯， 对。然后他那时候的反应就是跟我说：“没关系啊，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你可以不用这么去在乎他，你在乎你在乎的人就好。”就是我当然也知道这个 道理， 这个道理，但是你还是常会觉得说我真的那么不好吗？然后我真的那么不孝顺吗？我不管做什么，好像你对我就是都对我没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嗯， 你只永远想到的是你自己，或者是我哥怎么样？ 嗯， 对啊，好像跟前后没有什么关联。 不会， 我就是一股脑把我不爽的事情说出来。 没事，我们就是对这你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你很赞。没事，我觉得我等一下也会讲可能。差不多的事情， 那其实我也想听你分享，因为我觉得你妈妈也是 疯子，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在 podcast 里面讲到很深入，是因为我其实真的会有一点担心我妈身边的人会来听，然后告诉她， 嗯， 对，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讲很深入，但我今天就想要讲的稍微多一点点，就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因为刚好又要过年了，这使我非常的不想回家。嗯，我大概讲一点，就讲一点前言。反正主要就是我妈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回她的公司工作，可是因为她一直没有办法开给我一个我觉得合理的薪资，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回去，而且是一直谈不拢，来来回回谈不拢的那一种。 嗯， 我觉得我到最后已经有点释出善意，想说。我觉得我之前不想回去是因为我其实不想跟他工作。 你有讲过跟家人和工作是一件麻烦事。 对，然后我后来觉得我有释出善意，就是我觉得我们就谈谈看薪水。那我觉得像我现在快要30岁，我可能还愿意屈就一点点，就是我可能领，可能稍微委屈一点，领少一点的薪水，然后回家里工作。可是我觉得我如果再年纪大一点，我可能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才开始认真的去跟他谈论薪水以及他这份工作是在做什么。可是他后来一直反正就是 他要我去当他秘书，可是他只愿意开助理的钱给我，大概是这个概念。 嗯， 然后到后来他去年底想要跟我敲今年底的演出，可是他给我的档期非常不好，就是是我公司这边要请到一个月要请到五天的假。我就觉得对同事也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我不确定，我去年底的时候不确定我今年底会不会接到巡回，因为我们巡回的话，如果你是可以全接的话，当然是最好。你不能全接的话，你要去瞧就是替代你的人，那就会变得非常麻烦。那通常我只要有一场不行，我就会整个巡回都不接。可是，因为我妈妈那边的钱的确给我的比较少。比起在外面的巡演的话，那我当然会想要接到一整场的巡回，就一整场巡回可能有五场之类的。 嗯， 那我就会比较跟他说不确定，我说我晚一点再告诉你。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现在就知道答案的话，那我就不是你要找的人选。这样，你如果现在一定要找到一个竖笛乐手的话。嗯，我觉得我讲的非常的理性， 嗯， 因为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跟我沟通年底演出的事情了， 嗯，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很正面的拒绝他，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一个很会拒绝别人的人， 嗯， 所以我就等于我有点用拖延战术，我并没有不想演，只是我怕我档期瞧不拢，然后再来是真的要请他用假，我有点对同事有点愧疚， 嗯。 因为如果我在那边已经请了五天，我最后到时候又要巡回，那我要请的假又变得更多。 嗯， 好，先是这两个前提之下，我妈在跟我敲就是演出的时候，我最后拒绝她，她就甩门离开我家，就是连我跟她说拜拜，她都不理我的那一种。 嗯， 啊，然后她离家之后不到一分钟，她就传讯息来，然后她就说我其实很不喜欢这样拜托别人。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好拒绝你，你又不听， 嗯 嗯，然后最后又要跟我说你不喜欢求别人，我也不喜欢听你这样子啊， 嗯， 我也不喜欢听你一直就是他可以一个早上就是问我五次同样的事情， 嗯， 对，再来就是因为阿公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也跟他情绪不稳可能就会有一点关系， 嗯， 就他可能很容易触到他的点。 嗯，他最近雷点很多， 对，他最近雷点很多。好，我讲一个最近期的就好。最近期的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照着他想的做了。他那天先讯息我，这是第一，好，我把时间顺序讲出来。第一周他讯息我，然后他跟我说，我们家来帮忙的阿姨跟他说，他很为难，就是他没有时间煮饭给我吃。可是我每一次回桃园，他就一定要煮饭给我吃， 嗯， 所以他觉得很为难，所以叫我不要再回家了。这是第一周。然后这件事情，我后来回去跟我们家的帮忙的阿姨去跟他，有点像是对质吗？也不是对质，就是我问他，对，确认。 嗯， 很明显阿姨是没有这样跟我妈说的，这一切就是我妈自导自演。然后第二周 跟刚刚的故事有点像。 对，第二周我打电话回去，我回家之前先打电话回去问说，今天会有时间可以煮饭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照着我妈想要我去做的做了。然后结果我妈就讯息我，我一挂完电话就讯息我说，不要一直打电话回家什么的。她就说你要回来就回来，干嘛要打电话回来什么之类的。 嗯， 好，再来第三周，我好死不死那一天，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在家里遇到我妈，但好死不死我们就一起回到那个空间里面 了。 对，但我不确定我没有告诉过灵儿这件事情， 嗯。 我们一起回家，是我先回到家，然后我去帮我妈开门，我跟她打招呼，她也不理我。我们明明就同时在家，同时要做吃饭这件事情，可是她就是硬要在客厅吃，可是我在饭厅。所以就变得很奇怪的一个景象， 嗯， 就是我们两个都要吃饭，可是一个人在客厅，一个人在饭厅， 嗯。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你晚一点可以带阿公去走走嘛。可是我跟他说，我其实时间很紧迫，就是我吃完饭之后我就要立刻回到台北，我才有办法来得及上班。他就说，他就讲了一个就是请了 keyword， 他就说， 嗯， 如果每次回来都这么匆忙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回家了，这样。 嗯， 就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受伤的地方是、嗯、我觉得我就算再怎么忙，我每周都还是抽一餐回家吃饭，可是在你眼里好像就是这就是不足挂齿，甚至是他后来又说了一句说，如果你回家只是为了要钱的话，那你就跟我拿就好，不要回家。我就觉得我回家吃饭这件事情在他眼里好像只是一个我回家要钱的前置作业，可是其实第一他不会给我钱，第二是我回家也不是为了钱啊，我就是想说要回家看一下阿公啊。 嗯， 我就是觉得他在他的想法里面我就是一个很不孝的人，他甚至把这些就是跟我前女友说，就是在我们分手之后我妈还有讯息我前女友，对，他讯息我前女友就是请他来帮忙年底的表演，然后我前女友就跟他说不太方便之类的、嗯、就是也拒绝他，可能也觉得不要再有这么多的 交集 牵绊，对、 嗯、 然后我妈就讯息我前女友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小孩，但我们家的小孩很不孝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哇，我就觉得他跟别人、 嗯、 很不懂事很不孝，我就觉得他跟、嗯别人讲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不适，这有点像是家务事，然后 他就是要这样去宣传， 而且还是你前女友， 对，他挑了一个很烂的对象、 嗯、 可是他平常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其实会把他发生的事情都po文、 嗯、 所以譬如说阿公去住院或者是他照顾阿公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他都会去做po文这个动作，可是所以相形之下就很像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的确可能也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好像就是这样，当然跟 你 比 你也尽你所能的去做了， 当然跟他比不会这么多，因为他就住在他就跟阿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他可以带阿公出去走路或干嘛、 嗯、 那当然是对他来说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嗯、 但我就是要工作嘛，就是我就是有我自己的生活要过啊，那我觉得我一周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我一周回家一餐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 极限， 算是我下午要我中午要上班，我早上在家里睡觉不香吗？就是我也是花了时间啊，我回去吃一餐也要花三个小时、欸、 嗯， 对啊，可是这些在我觉得看在他眼里就是 bullshit，那什么都不是， 嗯 嗯，所以就是，我就其实这个过年我非常非常不想回家，然后我其实往年都会包红包给我妈，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包红包给我妈，大概十岁吧。 哦，真的，哇，你很早哎， 我们 好厉害、哦， 我十岁就开始包给她，然后我就没有再跟她拿红包钱了， 嗯， 然后一直包，每年都有包，然后到现在。 嗯、 可是我今年就实在是，我就觉得好烦，我就不想回家，我也不想包红包给他。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绑架，就是我也会绑架我自己，说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然后这红包我势必还是会包出去。这样，嗯，其实我是比较属于冷暴力型的，譬如说他传了那些讲话很难听的讯息给我，就是在传讯息这方面， 嗯。 我非常可以去避免掉，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可以不去看讯息，可是有时候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去避免，因为觉得很像是正面交锋了。 嗯嗯， 而且我说他就是会po文，那他当然也会po文，算是讲我不好。我之前也有收过他身边的人来传讯息给我，就说、 嗯、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就是妈妈对你那么好啊，叭叭叭叭，阿公对你那么好，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我就觉得很烦。这些讯息其实我也都是一概一度不回，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善于吵架，所以就会变成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会冷暴力的人。我对很多事情都是逃避或是冷处理。嗯，对，这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跟最近过年比较有关的近况， 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事、欸、 对啊， 我跟你都是。 对啊， 我只是觉得，到底要做到什么样子才可以符合他们的期待？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我对他的标准太高了？嗯，他们也会犯错，所以嗯，我觉得。 不去处理，或者是不去面对，不去跟他吵架，不去跟他正面的冲突，可能就是一种我对他的解决方式吧。 嗯 嗯，但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会解决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嗯， 但是我不知道哎、欸，光是就是听到那些话，你会很受伤。 对， 尤其是他是你的亲人这件事情， 就是、听在我耳朵里，当然会很不舒服。其实我没有到这么。嗯，我没有把家人的顺位放在我生活重心的这么前面，但是其实听到这些话还是会很不舒服。我觉得这些话换一个人来讲，其实很不爽，对啊，也不太因为特别因为是家人的关系，但就这些 keyword 这些亲热的话听起来就是很不爽。嗯， 对啊，嗯，好难哦，我真的觉得。 好，那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大家祝大家虎虎生风，家庭和乐， 家和万事兴啊！ 对哦，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刚好跟你就是，都是不是那种传统所谓的美满家庭， 对， 所以对于过年或者是这种团聚的日子，有什么好的想象，其实担心跟烦恼大过于过节的快乐、 啊、但我今年有一个，还是有一件好事想要分享，就是我今年有跟我爸爸他们家约过年。 嗯， 对，就是 恭喜你。 我觉得我相形之下，其实也跨出了、另外一个面向，也算是跨出新的一步，这样子。对， 好了，我也算还好啦，就是今年就算没有回去乡下，但我还是会去我。 舅舅家， 对，我舅舅家，我舅舅跟我就是爸爸那边的亲戚非常的不一样。 嗯， 我舅舅家就会是我心目中完美想象的那种家庭。 嗯， 他就是可以把整个家就是撑起来，然后是可以把一切都维持得很和乐的那一种。 嗯， 所以我常常会就是要说逃避嘛，是逃避啊，就是逃避到他们家，然后就是觉得我比较跟他们比较亲近什么的。 嗯， 但我自己心里会有一种很传统的心理的 束缚， 束缚会觉得我毕竟跟他们只是亲戚， 再薄一点点的关系。 对，再薄一点点的关系，但其实硬要说的话，其实好像还是跟爸爸那边的血缘好像会比较浓一点。 应该要 这样子，但是我反而会是比较在妈妈这边，就是我不知道哎、欸。 但我没有想要把我爸他们家的除了爸爸之外的人，然后放在跟我妈同一个天平上去做比较。我觉得现在爸爸他们家的人是可以给我更多的快乐，但如果把他们两个比放在一起比，其实对我妈是不公平的。就我非常就是理性的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的确可以从爸爸他们家里面获得比较多快乐，可是就是这对我妈来说不公平。 我觉得你还可以考虑到你妈，你已经很棒了吧？ 那希望她也可以稍微想一下，我其实现在也很辛苦。 祝福你。 我其实。对，我是希望可以在家里过夜哦。对，我那天也跟我妈说，我这次可能就回来除夕跟初一，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会想要回板桥照顾我的室友。 对，摔断腿的室友。 对，我室友最近摔断腿，他的生活能力可能有一点小下降。对，那我妈那天也说，啊，你只回来两天，那你干脆不要回来。我就想说，干两小时也不行，妈两天也不行。 啊，我觉得你妈就是现在有一点在针对你， 对啊， 因为那件事情在对你很暴力，然后在针对你。 对，我也觉得她在针对我。我想说，还是你就养我好了，我就当个米虫住在家里，我一辈子都不要走，但你给我钱。我就觉得很烦，一定要。我觉得她可能明明心里就没有这样想，可是 讲 出来 的 话就一定要这么难听， 很伤人的。 奇怪，我又把这个导向一个。很糟糕的节目， 这要剪进去吗？把它剪掉， 可以剪进去啊，Never mind。 好了，最后 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虎虎生风啊，财运亨通， 真的， 大家虎年要就是过得好好赚， 对，家和万事兴啦！ 呀呀， 祝大家快快乐乐，恭喜发财！ 对啊，还是其实你们对过年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或者是有美好的事情，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 好吗？ 对，因为毕竟我们这边就是都是反向例子，我们也可以听一些好的故事， 给我们一些快乐的起源，好吗？ 对对对对，好了，这一集好像不小心聊太长了。 大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听哦， 那个返乡的车程就可以听。 对啊，你看从台北到高雄2小时听一下啦。 好了，我们进最后的单元了，不要讲了。 好，那放我先好了。 好， 我这次想要推荐的是一部美国影集，其实我自己也还没有看完，但我刚刚前面上述发生的那些跟过年有关的事情，我有跟一个我蛮小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我很崇拜的学姐聊。我刚刚讲完之后，她跟我在安慰我的过程中提到了这部影集，那是《女佣浮生录》。女佣就是那个女佣，浮生录就是那个浮生录。 浮生录哪个浮？浮起来的 浮起来的浮，然后生小孩的生， okay. 然后记录的录。 OK, okay.。 女佣浮生录。 好， 它是一部美国影集，然后女主角的妈妈有一个艺术家疯子妈妈。 哇， 所以就是 把气氛像的，我们不说是谁了， 对，好像有一点会，我当然没有到像女主角他们生活过的这么困苦，因为女主角她其实还有一个女儿，然后主要是跟可能钱啊会不够或这些的更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能没有到像她这样，但每次看到她妈妈在发疯的时候，我都觉得好辛苦哦，真的很辛苦哎、欸，就她妈妈。相形之下我的状况再更好一点， 嗯， 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女佣浮生录》，它是一共十集，每集大概50到60分钟，你大概一个过年就可以很快就看完、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结局，因为我大概才看到第七集 哦，原因还没看完， 对，我也还没看完。 OK, 好， 换灵儿。 好，我其实犹豫了很久，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找适合过年的东西来去推荐、嗯、但是毕竟我对过年实在没有什么太好的记忆在、嗯、所以我今天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首歌，然后那首歌是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歌，我就想说哦好吧，那反正我觉得我是要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我来分享这一首在我很不好的时候给我很多力量的歌。这首歌的话，它是中岛美嘉一个日本人唱的。中岛美嘉，他是其实在日本还蛮知名的一个歌手，可是他中间就是有一度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原因是因为他的耳朵出了一些问题， 嗯， 所以导致他就是唱歌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唱到他该有水准或是音准那样子。那后来在经过治疗一段时间结束之后，他就是回到大众的视野，就唱了这一首歌，然后去代表他那个时候的那一段心情。那这一首歌叫做《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我有听过哎、欸，嗯 嗯，是中岛美嘉的版本吗？ 可能不是， 嗯，他好像也有被翻唱成中文版本。 对，我听到的是中文。 对，但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中岛美嘉，他有一个 live 版。你如果打《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第一 YouTube 的第一个影片就是他的现场唱的时候是很投入在那个歌词的情境里面，然后去唱这首歌。那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乐团，也是日本乐团，叫 Amazarashi。 那他去为中岛美嘉作词作曲的，里面的歌词就是非常的黑暗， 嗯， 然后非常的阴暗，可是在最后的歌词的最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反转，然后可以让你就是从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然后再重新看到一些生命的光芒。 嗯， 所以这首歌在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在我就是经历家庭那一段就最痛苦的时候的话，是讲难听一点，是这首歌陪我一起走过的。 对哦，你之前就知道这首歌？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首歌了。嗯，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这首歌带给我很多力量。所以我就是想要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然后就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也曾经为了家庭的事情，或者是生活上的事情感到痛苦或绝望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可能或许可以带给你一些力量，这样子。 好 ，OK, 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推荐的是《女佣浮生录》，是一部美国影集。 那推荐一首日本歌曲，是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你去看了影集，去听了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想。5520podcast@gmail.com。好 ，OK， 那就下次听喽。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虎虎生风，财运旺旺来。 好，先这样啦，拜拜， 拜拜。